样。 啊！是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把宫门上的红灯打碎？ 请示啊！ 见人头，心欢喜。 在金殿把他的官职提， 不封他汾阳王，一位千岁。 之时，言道不会饮酒，

咱那江山本来就是他郭家父子挣来的。 父王，咱那江山是先皇留下的。 啊，挣来的。 留下的。 挣来的。 留下的。留下的，留下的，留下的。父王啊。 秋王万岁。 羞容尽。他说他是金枝不能像臣子 要你无口呢。 我的终身 你无口所住， 孩儿我成了个少年的寡 人，你带皇儿后宫去，你把那礼法纲常仔细对他提。杀过安世家衣，他母女宫中照料机，那是太家金殿去，小奴才听仔细，曾记得安禄山七下翻译，他要夺唐王爷锦绣花衣，多亏太白学士你才将妹夫调回朝里，唐王爷真人头龙心喜，大金枝大金枝儿犯了灭门罪，儿来看连累夫年迈苍苍，任你收去， 圣诞日众兄嫂拜寿在宴席，一个个成双又配对，唯有孩儿独自一， 今日夜不成婚， 要去娶个民间的女，今日夜他把我亲，上挂红灯而赶进去，不是不敢进宫里，进宫去见的是君臣大 里，夫妻的情长然后再提，儿本是好汉英雄气，岂容他屡次三番把我气，怒大了皇家的女，纵然是犯王法儿也要打的，九龙口去见唐天子，任他杀任他剐，死不把头低。哎， 奴才讲的都是理，倒叫老夫语塞此去，儿不怕死， 儿不怕死， 武士们，武士们帮奴才忙上金殿， thank you. 金殿，被拜寿而不该打了金枝，上天去而要叩头，负我请罪，不知唐王义不义。倘若唐王问儿你， 而我将说什么， 你就说吃酒戴罪打金枝，不好救你。 而我不会你救啊、哎、 奴才真是个孩子，气这两句言语不懂的分扬往了跑，忙上金殿。 平身走上前，搀起

儿平身， 儿参见母后。 驸马平身。 嗨，阿姿同， 万岁， 咱那皇儿劝的怎么样啊？ 咱那皇儿的气呀越发的大了啊。万岁，你劝的驸马怎么样了？ 哎呀呀，驸马爷的气还大得很呐、 哎呦，这边如何是好啊？ 子彤，像这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得什么，让他们上前施个和美丽，此事也就过去了。 万岁，请劝。 请劝。 啊，皇儿，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上前去施上一个和美丽，此事 也就过去了。 儿，我不去。 我也不去。 子彤，拉着皇儿。 哎，我们车主了，车主了，我们就下下百了，下百了，下百了。 你上殿做什么来了？ 你做什么来了？ 你进去讲话。 你进去讲话。 嘿嘿嘿嘿。 把你惯坏了，一个扭动，一个扭西，开言骂声唐君贵。 大国王，是才在后宫，你说杀了国爱，剐了国爱，怎么骂起皇儿来了？ 啊！杀他是假的，我骂你是真的。 回身来自母后，改而出口气。 你可知岳母娘更疼梅婿？ 疼本婿，您就不疼您的亲生女。 问驸马因何故打我的闺女？ 上前与他们来辩理。 儿打金池是有罪的， 犯罪就应该杀了你。 先论国法，国法不用提， 论家法我父也是你的父，你不去拜寿就是少规矩。王他应不应该去拜寿？ 他去拜寿是应当的。 回身来自母后，改而出口气。 我若是替你出气，怕人家说我偏疼我的闺女。 免得的呀， 免得， 福王免得的呀，免得的。 我说免的就免的， 谢福王啊，免去了红灯，我随便出入，看你还有什么主意。 面包的， 大是孩儿的威风，孩儿还要威风威风你。 哎呀，他还要威风， 大福啊，那宫门上的红灯已然免了，君臣大礼越发的该免。 大福啊，免不得， 大福啊，免得的呀，免得的呀。 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宋丽等演出的评剧《打金枝》。听众朋友，再会。